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娑婆诃。这一段课题上为我们说的是戒显开密。本经总共有260个字，这最后31个字是密数，前面呢是显数，这就是佛门当中常讲的咒语。这个咒语一般呢是以部分呢为最适合，下面小注给我们说出这个经语有5种不凡，这是唐朝玄奘大师遗产啊立的规矩啊，就是5种不凡。这5种呢，咒语啊就是其中之一。咒语第一个呢，它是佛的密语，所以只有佛才明了，佛以外都不知道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等觉以下的菩萨了都不知道其中的意义。第二，咒语每一个字每一句都含有5量意，这个我们在研究大乘经的时候不但密咒是字字含无量意，即是显说的经文它的义理也是非常丰富。所以佛的经典无论是大乘小乘或者是了义或者是不了义，它的法位可以说都是非常的浓厚，让我们久读不厌。这个久究竟是多久？可以说从初发心呢一直到圆成佛道都不厌，都不倦，何况如来的神咒。第三 三个意思，神咒里面往往有许多鬼神的名号，佛呼唤这些鬼神守护修行人，也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保佑啊这些修行人。因此他的名号啊就不完全是人间的语言。第四，神咒也是祝福的迷信，就像军中的口令啊一样的啊，是属于密语。诵这个神咒呢，那可以讲是无往而不利，一定能得到祝福护念，龙天保佑。第五，这是祝福如来不可思议的神力加持，所以它有这么丰富，有这么多意义在其中。玄奘大师认为啊，还是存其因而不翻其意为圆满。这个地方小注里头啊也说，密是深奥难言之意。这在前面有跟诸位呀报告过，佛法里面决定没有秘密，凡是秘密呢，总是由不能告人之处，他才守密。如果心地清净，正大光明，哪有秘密可言呢？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密啊，是深密的意思，义理呀太深了，不是初学的人，不是浅根之人所能够体会的。所以称之为深密，因为义理太深了，佛观察众生的根基，若不是真实上根立志，往往佛就不说这些法。虽不说，有的时候透一点消息啊，像这个神咒可以说是佛为我们透了一点消息，有这个意思在。那么在修持上来说，经论是显说，我们常常劝人呢读诵啊，不但我们劝，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说到修持，劝导大众读诵啊， 是他重要的一个修学手段。读诵经典，经典是显书，往往我们在一面读诵啊，一面呢去思维经里面所说的意义，这样子啊，我们的心实在讲呢就不得清净了。思维、想象、研究、探讨都是落在第六意识，换一句话说，决定的障碍了清净心，决定的障碍了啊悟门啊，就是开悟的门径呐，很难成就三昧。也就是说，一读诵经典，自古以来解悟的人很多啊，从经典里面开悟叫解悟啊，啊，解悟的人很多，证悟的人我们见不到，证悟啊。要从定慧切入，读诵啊，这个方法修定修慧是比较困难，可是根性力的人，我们经中常讲啊，老实之人用读诵的方法同样可以成就三昧，可以大开圆解。那么那要怎么读呢？决定不能够思维经中的意趣，就是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的要领啊，他说第一个要立言说相，文字就是言说的符号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立言说相啊，我们读经要立文字相。第二呢，要立名字相，名字就是佛所讲的许许多多的术语，不可以执着。第三个要立心原相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就是决定不可以去想经文里面的意思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真能够立言说、立名字、立心原相来读经，这种读经啊，给念咒是在讲，是无二无别，效果绝不在密咒之下。因为这种修行方法确确实实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那么中人以下的根性习气很重的人，展开经本，他自自然然呢，他就会望文生义， 那么对于这一类根性，读经呢就不如念咒了。为什么呢？咒语没有意思，他看到咒语他生不起意思起来，反而容易得定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密法的松弛，它能帮助你不起分别，不起妄想，容易得到三昧。这个是密法在修学另一种的殊胜，也就是另一种的好处。密宗的大德也给我们说过，密宗不净是梵语，换一句话说，印度人也有很多不懂的，因为咒语实在是讲这个六道里头啊，过道的语言都有。实在说，佛菩萨讲经说法，来参与道场听经的大众，往往由他方世界的佛菩萨、天人，还有一类有缘的众生，他们都有机会来听，也都在做。而且人数啊，往往比我们还要殊胜。那么佛为我们说的语言他听得懂吗？这个我们不必愁，经论上常讲，佛以一音而说法了，众生随类过得解。佛身作说法，我们中国人在做听啊，听佛的这个言语啊，是讲的我们中国话。外国人去听呢，他听的是他自己的语言。天人听是天人的语言，畜生听是畜生的语言，都是他各个自己的语言。佛有这种神理，这种神理实在说，在过去啊，是非常难以令人相信的。现在科技发达，电脑所发明的这个语言机，这个语言翻译的机器，已经呢能够做到这一点了。啊，国际会议上我们用本国语言宣讲，一面讲呢，这个机器它就把它翻成各种不同的语言，电脑都可以能够做到。佛的威神呢，哪有不可能的事情呢？啊， 是我们相信佛的德能是圆满的啊，确确实实佛有这个能力。往往佛这个经讲完之后了，一密咒，密咒是在讲，如其说是六道语言，那就是对他们这些人用他们的语言呢，很明显的给他们打个招呼，表示亲切之感。实际上我相信还不仅如此，佛为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，那个密咒啊，就正如前面所说的，是诸佛如来的密语。等觉以下了，都不知道。只要依照受持，决定得成三昧。我想古德这个说法了才是圆满的。所以我们遇到神咒，一定呢要以信心去熏习，老实受持，以清净心呢感应。玄奘大师不凡，我们也不必勉强地去解释。古大德确实也有解释的，像前清灌顶法师，他对于这些神咒啊，解释的就相当详细。譬如《楞严经》，自古以来，注解有100多种。但是五会楞严神咒啊，国家解释的不多，唯独灌顶法师的楞严经注解，他将神咒就解释得很详细。那么这个密咒啊，也就变成显说了。是不是如法呢？我们不敢说。提供我们呢做一个修学参考而已。但是呢，绝大多数的大德们还是主张啊，不解释为好。但是佛说经往往显说后面呢都有秘书，不只是本经，许许多多经典都有这个例子。先说已经把经义详细开始说明了，密说呢还是显说里面的意思啊，只是言语简单，所以密咒啊又翻作总持， 诵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那么详述宗持都是一桩事情，因此我们明白显说的意趣，这个密咒的大意也就能够可想而知了啊。所谓密是显之密，显是密之显，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意思，大致上啊，可以得到它的真实受用了。本经的咒语一共是四句，咒语最重要的是音要正确，所以密宗啊，非常重视上师的口传，因为梵音，我们用中国这个文字的音呢，去翻它的音，这部经是唐朝翻译的，唐朝时候读的这个字音呢，跟我们现在所读的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啊。譬如我们最常听到的南无，唐朝时候翻这个音呢，南无这个音是很正确的。现在我们要照我们一般来念呢，是念南无，这个音呢就差得很大很大了啊。所以古音呢，字虽然没有变，它的音呢随着时代有了变化了，起了变化了。如果是摄心，修得三昧，我们只要至诚恭敬去念，音念错了也不妨碍。为什么呢？它是摄心的，不让我们起分别妄想。如果是招呼鬼神呢，这些名号的话，那音不正确，我们念起来他不懂，我们请他他不来啊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也必须要明了。那么心经后面这四句咒是如来的真言，不是鬼神的名号啊。我们只要摄心真诚的去念，决定呢有好处啊。我们这个语音呢是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啊，梵音的念法跟我们这念法不一样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呢，到这个地方呢是介绍圆满了。 我们在大乘经论上常常读到，诸佛如来三密相应，所谓意密、生密、语密，这个意思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，它不是神秘，不是秘密，确确实实是生密。佛的心念念希望一切众生快速的圆成佛道，并不是希望我们闻到佛法，真的要修三个二僧祇劫，或者是像华严经上讲的要修无量劫才能成就，那个不是佛的愿望。但是确实呢，是许许多多的众生必须经历的过程，正如同我们世间呢，做父母的人期望自己的儿女成就学业，成就事业，那么读书也必定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一般人呢都要经历这个过程。那么做父母的人有没有心呢？希望自己儿女是个天才儿童呢？不需经历这个过程就成就了？当然，只怕了儿女都是上上乘的根性。诸佛如来对于众生的期望啊，正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密意呀，这个三密呀，实实在在就不可思议了。不但密宗根性的这些知识不可思议，念佛的这种根性呢，尤其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正因为它是属于上上乘人，它不必经历常界的修行，不必经历 菩萨51个阶级，他在一生当中就圆成佛道，我们仔细的去想想，冷静去观察，这是一类什么样的根基？如果不以诸佛如来、果地上三弥来说呢，是没有法子说明的。这一类人没有禅宗那样明显的立根，禅宗之力言下可以顿悟，可以明心见性，他这个根性之力是非常明显的。净宗根性之力不明显，它立在什么地方呢？无量寿经上佛告诉我们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六字洪名确实是无上神咒，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因为咒的定义是总一切法，持一切意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确确实实是总一切法，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实在它是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宣说的一切法，所以它真的是第一神咒，是第一个大宗持法门。因此净虚空变法界，无论什么根性的众生遇到这个神咒，就是遇到弥陀名号，没有一个不得度。这个意思也是前面所说的，这个咒里面第五个意思就是有不思议威神的加持。弥陀名号啊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不思议威神的加持。因此，无论什么众生，即使罪业极深的众生，造作无逆十恶，阿鼻地狱众生也能因之得度，也能因之一生圆成佛道。这是真实不可思议，是诸佛如来对于一切众生真实殷切的 希望。过去有人呢提出一个问题，问到佛是不是真的万德万能，还是万德万能呢？只是赞叹佛而已啊，佛并没有这个真正的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。我们在初学的时候确实很难呢解答这个问题，一直到以后我们读了许多大乘了义的经论，读到无量寿经，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啊，真正明了佛的德能确实是圆满的啊，圆满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人造作罪业，立刻要堕阿鼻地狱了，佛有没有能力叫他立刻成佛？如果佛没有这个能力，那么这个佛的德能那就是赞叹而不是真实的。我们现在证明了佛确确实实有这个能力，那么佛为什么不度这些受苦受难的众生呢？不是佛没有能力，是这些人不愿意接受佛的教诲，那就没有法子了啊！这个是经论当中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。什么叫无缘呢？不听话吗？不相信吗？不肯接受吗？不能一教奉行吗？这一类呀，佛就不能度。所以净宗的经典，净宗的修学方法是诸佛如来圆满般若智慧的结晶。是无上的生意，不仅仅是世尊在大集经里面讲念佛了啊，是念佛了是是名甚深的禅定啊，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。这一句佛号是无上甚深的神咒密咒，什么人能接受呢？接受的人也绝非偶然。弥陀经上明白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是给善根福德因缘圆满成就的人，他得利益了。所以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善根 不能少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要多善根，多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见到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当年佛讲无量寿经的时候，阿舍王子与500长者子，这是他们一帮的他们这个小团体，一个小团体的人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必定有殊胜的因缘，没有因缘不能聚集在一起。文佛介绍西方净土，生无量的欢喜心，发愿呢，希望将来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。这个念虽然在心里没说出来，佛有他心同，佛知道了，佛对他赞叹，告诉大众，阿舍王子这一帮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，我们要记住，400亿佛那是多长的时间，由此可知啊，他善根是多么的深厚。但是供养400亿佛，听到这个法门还没有发心呢，求往生，只是听到生欢喜心，没有发心求生净土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，这个善根还不够。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法门，生欢喜心，而且发愿一心持名求生净土，那这个善根呢，就比阿舍王子的善根要深厚太多了。从这个地方晓得，今天遇到这个法门肯发心念佛的人，他的善根是多么的深厚。唯有这样的善根这么深厚的善根，听到这个法门才生欢喜心，才真正肯发愿，真正肯求生。所以善根呢，是信解，他听明白了，清楚了，知道这个世界跟娑婆世界跟其他诸佛世界做一个比较，他确实殊胜，确实值得我们向往这个理解信心是善根。福德是什么呢？一心一意求愿往生呢，这个福报太大太大了，这多福德了。因为我们遇到这个经本，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善知识开导，遇到同参道友的勉励，这三个条件具足，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， 一往生净土就超过41个因位，这41个是华严经上所讲的41位法身大士啊，这是圆超啊，是顿超啊，所以这要不是阿弥陀佛一切诸佛果地上的甚深般若波罗蜜的寂静呢，怎么可能能令凡夫有如此究竟圆满的成就？这一句佛号要不是究竟圆满的秘密神咒，又如何令业习深重的凡夫在短暂的期间之内，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啊，就能够消除无量界的业障。往生佛国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名号确确实实是第一神咒，所以依这个法门修学，佛咒愿众生与佛无异，我们虽然讲的是般若经，读的是般若经，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一定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与本经教义完全相应。古大德教宗般若行在迷途的人不少，民国初年还有两位我们大家都熟知的，一位是姜维农居士，他一生用了40年的时间研究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40年完成了一部著作《金刚经讲义》，这个本子近年来流通很广。姜维农居士修什么呢？念佛求生净土啊，所以他老人家标榜的是教宗般若行在弥陀。近代往生传上有他的名字。还有一位周芷安居士， 位老人家呢，一生呢用在心经上，这心经260个字，他老人家也用了40年的功夫啊！不要看这个经文很短呐、啊。40年的心经呢，他也留给我们一部著作，是他在心经40年功夫的成就，《般若心经全注》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也印了很多版，流通很广。嘉卫农的《金刚经讲义》确实是《金刚经》的大词典，周芷安的《心经全注》也可以说是《般若心经》的大词典。这两本书两种注解，修学大乘的同修一定要看。我们不是在这里鼓励或者是提倡般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把它当作佛学常识来看。他这两种注子，可以说这个大乘法相名词的注解非常丰富，非常详细。过去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在大专佛学讲座，就把《金刚经讲义》当作教材来用，啊，这个是很有道理的。经先说是叫我们开智慧，是叫我们明白事实的真相，帮助我们灭烦恼障。这个密说呢，是叫我们把一切分别妄想放下，恢复清净心，这就能够灭罪生福。所以这个是大福德。因此在修学过程当中，就怕落在一时，也就是很怕分别妄想之处啊，修行怕这个东西啊，要把这个通通放下。因为有这些东西，楞严经上说得很好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呢、啊，这个不会开悟的呀。经就说得好啊，狂心泄出，泄皆菩提。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大般若就在现前。